全新一期健康解码第四期已经出版咗啦。今期主要系讲解因为尿酸过多引致嘅痛风问题，同埋了解一下湿疹嘅成因。随书会有240蚊现金券，同埋会附送价值198蚊嘅痛清添，记得唔好错过啦。 好，第四節翻嚟啦， 接翻 Amy 先， 接翻 Amy 先。 Hello， 喂 ，Hello， 大家好，闷唔闷啊？头先个故仔顶唔顶得顺啊？ 哇，好寒啊，唔闷咧，啲都唔闷，好有画面啊，大佬。 唔系啊，因为呢啲嘢咧，你少接触嘛，系咪先？你咪帮差你鬼知去办案嗰啲嘢咩？ 系，仲要台湾有自己一套噶嘛，佢哋都 系啊。 佢啲字好唔同，譬如女儿墙啊、刑辑组，我问佢咩叫刑辑组啊，即系重案组啊。嗰啲女兒牆，我話點解唔係叫男兒牆啊？因為女仔矮過男仔啊，所以嗰部矮牆叫女兒牆啊，唔會叫兒子牆啊。我問佢點解唔叫兒子牆啫？點解叫女兒牆啫？ 即係呢啲牆，佢又調轉喎。我識到男仔矮過女仔。 你嗱唔好挖苦人啊！先人唔好挖苦人。 我冇挖苦，咁我真係識得噶嘛？係啊。 面底 又 嚟啦！ 講鬼故啦，咪繼續 嚇， 繼續 好。好，另外一個佢講最後一個鬼故俾我聽啦，就係、是、又係90年頭，如果冇記錯咧，佢因為我寫低咗碌屎嘅，1993年底就係、是、喺台北嘅郊區發生嗱，佢咧台灣就有啲好似類似浩源咁嘅地方，即係俾公務員做，係啦，但係佢哋咧就更加分得清，因為佢哋地方大，佢哋唔係就咁公務員做埋一齊，佢哋有啲係叫警察務員。有些叫做消防员务员，明白我说什么？ 明 白， 分得那么仔细的， 分得很仔细，因为他们人多，他们2000多万人口嘛，地方又大嘛，那你严格来说你比例死人都多一点，是不是？ 他不是的，他试过呢，他们叫不是叫骨灰楼的嘛，他叫灵骨塔的嘛， 是是， 他有一轮呢好炒，炒得很厉害，他们起了很多的，一夜之间整个台湾死了，人都够够摆的。是 是， 很多的整了。 系啊，咁發生咩事呢？就係呢一個黃小虎啦，我叫黃小虎警員。黃小虎警員咧就係辦嗰個案，就發生咩事？就係話1993年底咧，都係冬天啦，年底，咁就有一個媽咪去報案，話佢個女7歲，放學冇翻到屋企，咁啊係啊報案啦，咁啊一樣啦，佢都係嘅，唔知要唔見咗24小時先可以嚟報案，咁即係話嗰個女已經唔見咗24小時，咁啊就叫嗰個女做陳小文啦，陳小文唔見咗24小時，咁好啦，咁報案咁啊冇投訴啦，咁佢就話要唔知要等多2日，就話搜證有呢有路，咁佢就喂佢冇翻屋企會唔會同佢同學去玩，咁啊叫循例地叫佢阿媽話你周圍揾同學揾班主任揾附近啲鄰居睇下咩事先，咁好啦，發生咩事咧就話。一日之後，就嗰、那個佢，因為佢嗰個報案嗰個區都係一個屬於比較郊區啲嘅地方，咁就有人咧，佢係咪帶只狗出去散步咧？就揾到一個見到無啦啦喺個警察公墓，即係俾警察撞嘅地方，那個山頭門口就見到一個書包。個書包啲裏邊啲書飛曬出嚟，咁佢就因為咧那個帶狗嗰個主人就好好奇攞起本書，就攞埋本書拎埋俾佢嗰個警察，喂，點解會有個書包嘅？喂，即係覺得唔妥，即係作為一個公民責任啊，就去即係類似報案啦，佢唔知咩事，咁嗰個人咧就一攞起嗰本書，那個警察就哎呀死啦，真係係陳小文。就叫佢即刻就帶一隊人去嗰個公墓度抄啦，連埋個書包啊嗰啲嘢。咁好啦，抄極都冇，因為個公墓都相當大嘅，即係因為台灣地方真係大啲啦。咁啊抄極都冇啦，咁就已經開始心知不妙，已經覺得死啦，點通知佢父母咧？即係估佢遇害啊，已經遇害，但係就唔可以公佈嘛，你未揾到條屍，又未揾到空氣，又未揾到個疑兇，咁點搞咧？咁好啦，咁因為我都話佢經過上次嗰兩單嘢開始信啦。咁佢咧亦都call 咗，因為佢嗰時已經係叫中上級嘅一個重案組警員。咁佢個上級嚟咗啦， 咁佢就話咩事，咁咪報告啦，報告班長咁啦，報告咁就講完一輪之後，咁佢嗰個上級就叫佢話：阿黃小虎，你而家落去山附近揾間賣香嘅鋪頭賣隻香上嚟。咁佢照做啦，佢今次冇駁嘴啦，冇鐵齒啦，咁佢就真係買隻香。咁佢就話佢翻攞扎香塊嘅時候咧，咁佢嗰個上級就話：你而家即刻點著曬隻香，點曬成隻啊！咁佢個上級就揦住扎香，即係我諗台灣人拜嗰、那個動作同我哋唔同，就對住天拜就嗌，譬如叫陳小文小朋友，我哋而家想揾你，我哋而家想揾翻你啊！如果你有靈有性。即係佢哋估佢死咗㗎啦，即係佢估如何？佢話：如果你有靈有性，你話俾我哋聽，你而家喺邊？你做你顯示俾啲線線索我哋，你而家喺邊？咁啊，對住個天舉到扎香好高，咁拜完之後咧，就插落成扎香插曬喺地下度，因為嗰啲公墓係泥地㗎嘛，好容易插香。插完之後就繼續守。咁原來嗰個公墓咧，嗱，我唔知點解會有啲咁嘅嘢，就佢哋原來公墓咧有一個位咧係有好似好一個廢屋，有間廢屋喺嗰度。咁咧嗰间房屋因为惊嗰啲类似吸毒者入去，所以就打烂晒个顶啊，打烂晒啲窗啊。咁但系个废屋里边点解会又有厨房又有厕所，但系好污糟啦，当然冇人住。咁咧就有一个警察咧就系、是、军装就靓仔，啱啱即系接受完训练，啱啱出嚟做警察，就因为可能佢瘦啊，佢就爬咗上个顶，有一个位系冇穿窿冇打烂嗰个位就冚上去，谂住一览无遗咁样睇啊，咪易睇啲咯。咁佢就咧一睇嘅时候就见到就大嗌一声话搵到啦咁样。原來發生咩事？原來喺嗰間廢屋裏邊，一個好污糟浴缸，個浴缸裏邊佈滿曬樹葉啊、垃圾，見到個人頭，就係嗰個細路女條屍啦。 哇！ 即係啲樹遮住個身，淨係見到個頭。 係啦，就淨係個頭架出嚟，但個頭已經係血肉模糊嘅，但見到個頭仔係一個細路仔嘅 size 嘅人頭。咁好啦，咁啊即刻就叫嗰啲係咪叫驗屍官啊？嗰啲同埋黑箱車嗰啲咪戴曬手套嘅，就即刻成條屍掹出嚟。咁已經話咧好殘忍，那個女仔已經死咗幾日啦，就話佢係塊面俾人打到血肉模糊嘅。 哇！ 即刻認係啊！咁佢哋而家興啦，咁啊好啦。咁同時間因為佢哋未通知嗰個受害者家屬噶嘛，那個受害者家屬因為佢哋台灣人咧就預咗個女已經唔見咗咁多日。咁就去走去問埋，即係同時間佢冇同呢個警員講啊，冇同阿黃小虎佢哋嗰隊講啊，就走去問埋。問埋就話想揾佢個女上嚟，咁而家就講問埋嗰段情況啦。咁佢咧就發生咩事咧？佢問埋就話叫佢個女上嚟。咁好啦，唔知個問埋婆有冇料㗎，都搏一搏啦。咁一上嚟就有個細路女喺度喊，即係上咗個問埋婆身喺度喊。就佢父母啊，即係問埋當場係邊個咧？就係、是、嗰個女仔。陳小文的父母和陳小文的姨一上來他就對著陳小文的爸爸說你騙我他因為呢那個父母都不是那麼傻的嘛看個問問我沒料到但其實他又問得很白痴我心想當然一定這樣答他就說你上來了小文我是誰啊你是爸爸你是媽媽你是阿姨那這些撞都撞得中的即是我覺得我這樣就算是神棍都撞得中那他就問了咁嗰個細路女開始講話，你呃我爸爸，咁佢個父母已經喊到 Felipe 嚟啦，佢就話我呃你咩啊？咁佢就冇問個女，其他嘢就問邊個殺咗你，你點死？不過細路女答唔到喎。咁我聽到呢度嘅時候咧，我作為現場聽呢個鬼故，我就覺得即係流啦，即係老點啦，即係神棍啦，點會答唔到？咁我細路女就喺度喊，即係嗰個問問變咗細路女聲就話。誰殺了我都不重要了我都死了他就不斷在說爸爸你騙我爸爸你騙我那他最後他爸都要問他我什麼騙你啊我現在想知道誰殺了你你告訴我他就說誰殺了我都不重要了我死了你騙我你騙我那他就說你告訴我我騙你什麼他說你答應了帶我去吃麥當勞你沒有帶、那他父母他爸當時就喊到 Felipe 就說原來當時93年1993年嗰時咧，食麥當勞都係屬於貴嘢嚟嘅，唔係咁平嘅。咁佢哋住得郊區，肯定唔係有錢人。咁佢就話：我冇盡到呢個做爸爸嘅承諾，冇俾到你。好啦，咁原來話佢當時呢個問米呢個 situation 呢個成個情況，佢就錄咗音。咁當時93年咧，仲係用緊錄音帶啊。 係錄音帶啊 ，CD 都冇啊，係啦。咁佢就攞咗呢柄錄音帶，就將依件文米事就去咗警局。咁我警局嗰、那個阿黃小虎都要同佢講話，唔好意思，我已經揾到你女女嘅遺體啦，你嚟認啦。咁當然佢父母好傷心啦，個女俾人殺咗不特止，仲要搞到塊面血肉模糊，打到個鼻見咗啊，成塊面扁平咗啊，色彩殘殺。咁好啦，咁你都要破案噶嘛，啱啱先？你揾到條屍啊，你咪揾嗰條友出嚟啊，咁好啦。佢咧就俾咗呢柄帶，咁佢當時就阿黃小虎同佢講話：，喂，唔得噶喎。依啲冇科學根據問米唔上得庭， 係啊，咁佢藏證據啦， 得嘅。咁但係因為咧，依個黃小虎就請示當時有份去現場嗰、那個佢嘅上司，佢上司話：基於佢哋係受害者家屬，請你將依柄帶聽完之後，逐個逐個字寫翻落個筆嗰、那個記錄度，即係嗰個類 筆錄嘅都仲可以。 係，但係唔可以呈上庭，明白我講咩啊？做一個 backup 啫。咁佢就。頭先我筆錄就係頭先我講嗰段嘢啦，即係話你爸爸你呃我啊，你冇帶食麥當勞嗰啲啦。咁啊寫完之後，咁佢當時個黃小虎都同我講話：，唉，咁啊神棍冇料到，點會講唔到佢邊個殺佢啊？你起碼都形容到佢乜水啊，係嘛？好啦，咁佢咧就繼續啦。咁啊，因為咁佢哋台灣好興噶嘛，就會有啲好似警訊嘅節目，就話懸兇即係懸紅幾多錢捉呢條友，有線索請提供俾我哋。咁好啦，咁佢就當時咁你都唔可以唔做嘢噶嘛，你唔可以等噶。佢同時間播咗呢個節目之外咧，就攞住依個細路女影曬啲相，影曬佢當時佢著嗰件，因為佢死嗰條屍，佢就係著住校服嘅，因為佢係放學冇翻屋企嘛。佢套都係校服啦，佢個書包啦。佢本書啦，佢個名啦，就周圍去問嗰個公墓附近嘅居民，係咁問，即係地氈式搜查啊。咁好啦，就問到當時咧有一個帶狗出嚟嘅阿嬸牛巴沙，就問佢喂。有冇印象？嗰個阿伯生突然間話：咦，有喎、啊！跟住嗰個警察話：你唔好老點喎、啊，你係有先話有喎、啊，你冇啊唔好話有啊，大佬，係個假線索有罪嘅、啊、大佬，佢話有啊。跟住佢就話：我記得呢個細路女係拖住個碌碌嘅書包，有碌嗰只啊，跟咗個男人走。即刻就大家噔一聲就喂咩事？你快啲講。佢話嗰個男人都唔識佢㗎，我姐姐係污糟邋遢。佢一講話污糟邋遢，依、這個警察因為依個黃小虎好有辦案經驗，就應該估到就係嗰啲流浪漢啦。咁無家可，佢哋叫遊民啊，旅遊嘅遊，人民嘅人，遊民即係無家可歸者嗰啲露宿者。佢就咁去完佢哋警局咧，係有一本，即係大家所有警局都有，有一本嗰啲曾經有個案底偷過嘢啊、非禮過啊、吸過毒俾人捉到嗰啲。嗰啲無家可歸者嗰本嘢嘅，有埋相嘅，咁就請呢個牛巴生呢個阿嬸就喂，你盡下市民責任，你而家嚟做個口供去好啊，諗下佢。咁咧揭到第三頁，佢啱啱清楚係第三頁，依、這個阿嬸就認到係依個啦。咁啊，呢個黃小虎都唔係流嘅，佢就問：喂，你唔好報假案喎，唔好提供假線索喎，你有咩證據？你又點解會咁記得係佢？佢話除佢污糟邋遢之外。因為佢對眼係同其他人唔同嘅，我點解會認得佢？佢當時我帶狗就見到呢個少女跟住佢迎面對咗一下，佢依個男人好奇怪，佢隻眼好大，但佢係咧眼白好多，眼珠好細粒，所以覺得佢對眼好邪啊，所以就認唔得佢啦。佢就話佢肯定係佢，肯定係佢。咁好啦，咁啊，因為你有案底咧，好容易揾佢啫嘛。咁啊，即刻咧就即係橫橫就揾到，原來喺咧好遠，已經搬咗好遠，離開咗台北，喺桃園一個無家可歸者之家，咦條友就踎咗嗰度住住先。咁好啦，即刻就梗係去探佢啦。咁啊，探佢嘅時候就正常啦，咁啊認人程序就依個阿嬸真係即刻認到佢係佢啊咁啊。跟住咧就原來咁啊，戳呢個人，原來呢個人咧就係睇翻啲案例咧，原來佢有精神病嘅。精神病就殺了個女仔，原來佢點令到個女仔跟住佢行咧？就其實咧嗰、那個問米婆有料到，佢唔係冇料到，只不過那個細路女講唔出啫，佢就講啦：你點樣令到佢跟你走啊？因為佢當時嗰、那個牛巴生認到人講都話，當時佢見到佢咧，佢唔係箍住個女仔，唔係拖住女仔噶，佢真係跟喺後邊行，自動跟住行噶。咁佢就問：有咩辦法令到女仔跟你行？跟住你走，佢個公務殺咗佢。跟住佢話：原來佢就同佢講話。我是你爸爸的朋友啊！我爸爸，你爸爸叫我带你吃麦当劳啊！你跟我行啦、 啊！哇，真系成日一个面包。 系啊，就系咁啦。所以其实咧，佢都话有啲嘢你唔可以唔信咯。即系佢就同我讲呢个故仔，即系其实呢个故仔讲完嘅就咁。当日破案啦，就即系因为佢哋有死刑啊嘛，即系 當然他有精神病，他就冇殺到，他就拱咗去精神病院，只住幾多年， 終身噶啦呢啲， 係終身嘅。但係佢哋如果係即係驗證咗佢唔係精神病，就槍斃噶嘛，因為佢哋有死刑噶嘛頭啊，終就係咁咯。就係呢個故仔講完啦。 哇！即係呢啲啲喂，唔係香港有一單咧，仲離奇喎。有个女仔咧，就喺一个屋苑咧，个公共屋邨定边度咧，俾人杀咗啦。咁啊，一直都揾唔到律师嘅。咁咧就有一次咧，就喺嗰、那个啲楼，依家啲楼如果高咧，系咪有一个叫咩？佢都逃生间嘅，有一层系空咗出，吉咗出嚟嘅，就俾啲人喺嗰度避火啊，定咩噶嘛？咁嗰度咧突然间火烛，咁啊警方即系消防接报去到现场咧。就其實紙都找不到章的，但是當時真的有人見到火燭又有煙又成，去到呢就火就找不到，就找到小孩的屍體，找到屍體出來了，但那裡一張紙都沒有，沒有東西燒得著的，因為好像如果你是那些、物業管理呢，你會很緊張，那層要來救，要嚟逃生噶嘛？ 系啊， 系咪先？你唔会摆晒杂物喺度啊嘛？大佬，你走去嗰度咪死快啲系嘛？ 系， 因为呢样嘢真系好神奇喎、啊。 嗯， 唉，呢个条子咧，佢真系好多呢啲喎。 系啊系啊，咁啊，佢讲三个听，我交晒课啦。咁冇欠大家功课啊！ 哇，真系喂，多谢晒、啊。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希望讲得好，因为都系有啲困难。因为我都话台湾啲听唔同啊，同埋我翻译嘅时候，我都会谂翻当时佢同我讲嗰个表情情绪啊嘛，即系个动作就描述俾大家听，等你大家可以即系喺个脑谂翻嗰个情景，你就会有啲恐怖咯。 哇，佢系台北人嚟噶。 台北 嗰啲國語都好聽啲，台中、台南嗰啲國語啊，真係。係 啊，有佢哋。 但係咧，佢哋都好溝好多台語字喺度噶，溝好多噶，即係所以我成日問咩意思，我成日都什麼意思，什麼意思，我成日都問，即係我成日都聽唔明啊嘛。話唔制，話唔制。 話 唔制。話唔公大意，話唔公大意，話唔公大意咁樣咯。 制。 唔係即係 講國語。 唔係就話加啲公哦。 係啊，佢哋好得意。呢個錯 音係我加啲公。 唔係話加啲公。 係啊。同埋佢哋唔中意講明白嘅，講了解，了解即係明咁解，了解就台語啦，了解咁樣啦。 咪就佢有時咧問你知唔知，我就講錯，丟唔丟？ 丢好啦，咁啊，睇下有機會，你係咪做到呢個月底啊？ 係啊，係啊，做兩集。 其實個新節目都好得意嘅，即係譬如我同阿榮少都講，第一集咧可能會講我哋做爸爸嘅，咁啊會講我哋做仔嘅時候啦，同老豆嗰啲即係嗰種代溝啦，即係我同佢兩個都係差唔多嘅，個老豆又係幾廿歲先生，我哋又係第二個老婆先有仔嘅。 哦， 同埋跟住可能會楞啲就佢六節噶嘛，我哋有講下呢啲啦，又跟住可能會楞到啲負責負侍父啊嗰啲啦，跟住侍父之中又楞啲靈異，總之嗰六節裏邊咧係乜鬼都有嘅。 哦，即係每一集一個 topic 咁啦，係嘛？ 係啦，跟住咧就可能會楞咗六節唔同嘅嘢啊。 係啊，喂！講真的，你哋嗰陣時啱啱開始做翻呢、這個，即係你過嚟呢個台咧，咪無所不談，其實幾好聽噶，即係幾好聽噶，無所不談。講真的，嗰陣時， 但係又唔係啲人又唔係好受咁啫喎。 係咩？我又覺得幾好，即係等於而家佢三教九流咧，那個節目咧，阿三哥同埋 Peter 真好聽噶，即係當然好難鬧佢。我成日覺得哇，搞錯佢兩個講嘢咁好聽都鬧， 係好難講嘅網絡世界，佢唔使負責任噶嘛。 係啊，係啊。 系啊， 系嘛、 啊， 即系我又好似譬如有一集我请咗个伊斯兰，唔系伊斯兰， 石刻教徒，咁你好少接觸到石刻教徒。 喂，好聽啊，好聽，好聽啊！嗰、那個佢仲臨尾爆句粗口噶嘛，話印度好乜唔歡迎佢哋去印度，佢哋唔想認自己印度人啊嘛，印度政府好乜歧視佢哋啊嘛。 我有一晚喺街度叫我，佢又係住天水圍噶嘛，佢住喺我隔離嗰屋苑嘅啫嘛。有一晚我一落車落巴士。就見到佢，佢喺度鎖單車喎。跟住咧就佢話啱啱我見到有兩個男人走開，就佢喺度鎖緊單車。佢就話：喂，Sinan，呢個咧我 CID 都黐線嘅，問我喺度做咩？我拍翻個單車，佢有一道地方專俾人擺單車嘅。跟住個差佬唔信嘅單車係佢嘅，咁就佢話：你再開翻個鎖俾我睇下，我點解要開啊？ 我自己嘅嘢點解我要做咩？ 我鎖個單車點解我擁有個單車？ 即係歧視佢，覺得係偷嘢啦，或者諗下嘅人。 係啦，跟住擾攘咗一陣咧，嗰兩個差佬就走咗啦。佢見到我，哎咩？ 系啊，走路又 擦鞋啊，咪嗰条友几好笑啊！跟住咧大大声嗰个 fuck the China fuck the police， 哇！佢又唔系我数啊，大佬。 我觉得其实几好咯，因为唔同 topic 啊，即系有啲似，即系讲翻旧时香港啲嘢都好听噶，或者某一啲我哋话斋石刻教边度识得，冇人识呢个宗教噶。讲真的，真系噶，我觉得几好听噶，讲真 的。系啊，其实佢嗰日佢准备得唔够啊，可以再深入啲都得嘅。 係，同埋你有一集咧，咪你三個，你同老表同埋阿的哥講小學咧，即係九七幾年小學俾老師打嗰啲體罰嘢，真係好笑嗰集，好正。 哇！好慘噶，其實成日整蠱啲學啲同學都幾怪噶，擺啲鹹書入去啊，跟住告俾 Miss 聽啊，我唔見到支筆咁啊。 因為你嗰集喺度同老表講，你唔使一講起老師咧就講粗口啊，佢話即係控制唔到，因為佢好鬼憎老師，變態咁。你話我呢個頭盡量唔講粗口，你知唔知啫？佢話對唔住。 其实讲粗口都冇乜所谓嘅。 我觉得系睇你讲咩节目，所以我咪上次同你讲，即系咪后讲某一啲有台嘅节目或者唔系有台嘅节目，我啲唔听佢咧，就因为佢哇嗰个主持人讲鬼故系咁讲粗口，喂你成日用个 L 字做咩？即系好 L 惊，喂大佬你破坏气氛，系惊噶，本身好惊，你讲完个好 L 惊就唔惊啦。 系啦，咪有需要讲，咪即系讲呢啲咪，哇可能。可能講到我同阿榮少啲節目講啦，可能講到我同個老豆拗頸，你都搞唔到把字啊！ 嗰啲正常， 呢啲粗口其實係助語詞嚟㗎，唔係即係你下下成日攞出嚟咧，即係問下人哋阿媽咁樣。 唔係又講唔係講就唔係。 我覺得你講到譬如你好興嗰個位，譬如同老豆嗌交，或者老豆好偏心，或者有啲時事嘢你好鬼興，或者睇唔過眼嗰啲，你爆粗正常。但係你講鬼故係好難爆到粗噶，真係好難嘅，因為 除非你驚咯。 即係頭先唔通我同我話嗱，見到細路女個頭好 L 恐怖，好 L 血肉模糊，好 seven， 好 seven 過分。你諗下。即刻大家會靜曬，真係冇曬嗰個恐怖感覺，即刻走咗，真係即刻走咗㗎，我覺得係。 係。 可以適當地表達咯，即係加重個語氣咯。 同埋我成日都我都係嗰句啦，即係雖然我唔係好睇嗰啲網友嘅，即係有啲人學你話齋網上世界唔需要負責。嗰啲 YouTube 有啲友仔，哇大佬你使唔使女性嗰個器官係咁講出嚟啊？喂大佬，喂講得唔入題，或者講得慢啲，或者講嘢，我哋冇受專業訓練㗎嘛。李麗蕊佢都講過啦。即係某台嘅即係名 DJ， 佢都冇受過正統訓練。喂，大佬，我哋啲更加啦，喂，素人打上去，使乜鬧到咁緊要？即係等於鬧夜騎。其實我睇到嗰幾個 comment 我都好鬼興，但我又冇駁佢。費事同佢麗張叔國，我哋話齋黐線嘅。 你又唔怪得佢嘅，因為佢喺嗰度出嚟咧，佢好懷念啊，想翻去咁咯。 塞翻佢落個子宮度。 但有啲有啲人就唔喺嗰度出嚟，可能佢唔係。 系 啊， 我都唔想成日都哇，即系有啲譬如闹你哋嗰啲同事啦，即系你呢个台嗰啲同事，有啲同事都会即系出嚟讲话啊，唔好嘈。我都有一次写个 comment 话，唔需要为我讲鬼故俾人闹而同佢嘈咯，因为我觉得即系学你话斋，你思觉失调啲，唔使同黎章摔角，真系 short 嘅，即系嗰对 short 嘅。 系啊。喂，今集好多谢啦， 好啦， 或者我都唔系，或者睇下我哋嘅新节目，使唔使整个封面？即系有啲话题咧，有啲人想讲埋一份。 我都好嘅，喂，都好嘅，喂，有啲可能唔系讲鬼，佢讲下啲 唔使讲鬼 嘅， 有 讲下食云吞面啊，言香港嗰啲嘢咧，都好噶，其实 系啊，其实我都。 精緻我麻麻地講，但係我唔係唔識講啊，我可以講得好好咯，得嘅。 哎呀，我都我唔，其實我嗰時事唔係講政治，即係講譬如而家時下嗰啲點解發生咁嘅嘢啊，或者講下香港啊，做咩而家譬如啲樓價即係點咁貴啊，或者以前邊度買嘢好啊，其實都好嘅，其實啲都好，因為以前嘅香港係好開心噶嘛，而家香港先一撇嘢咁啫嘛。 我都會我都同阿明少講咗啦，日景佢負責。夜景就我負責， 哦、okay, 一樣有片嘅，即係有。 因為榮少好中意講奇案嗰啲嘢噶嘛，係嘛佢？ 佢都 殺人啦嗰啲啊， 唔一定講殺人嘅，我都可以講第二啲嘅。啊，你叫我哋可以講一集風月都得嘅。 咁啊，或者之前啊，係咪夜奇有啲節目係講過，係咪同阿大飛講過啲愛情問題、男女嗰啲嘢咧？都幾好聽㗎，其實都幾好聽㗎，其實、即係講唔同年紀。點睇呢樣嘢嘛？即係嗰啲呃蝦條嗰啲咧，嗱呃蝦條我冇講出嚟，呃蝦條啊，正音啊，大家要 擘大個口嚟講就唔係噶啦。呢、這個字如果你擘大家口嚟講係好大鑊嘅。 好啦，我睇下點樣樣啦，因為其實都而家係想唞下嘅，因為 我知道 其實大家都有講嘅。咁而家就係、是、因為其實咧，你每個禮拜二其實都困身嘅，咁因為因為其實都做了一年啦，我嗰陣時好叻嘅，你問下佢，我可以一樣嘢堅持咗一年。一个冇脚的雀仔坚持了一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是啊，那唞下咯，这样，会不定时啦，看看我会回到个 page 的，因为其实之前做礼拜四啊，都有个 live 的节目的 up 得就 up 的，后来我就没做啦，因为自己有些事啦，这样，后来都放了上去，即是个 page 都改了个名字了，现在叫一企一会啦，间中可能在那里做 live 啊，即係同大家傾下偈啊，咁睇下啲反應咯，咁間唔中啊 up 下片啊咁樣咯，即係唔想咁緊張，好想做翻之前咧輕輕鬆鬆啊，鄧紫峰嗰啲咧，咁啊大家其實睇啲都娛樂嘅啫。 係啊，我哋嗰、那個我哋新嘅節目可能有嘉賓㗎，即係譬如我哋。講啲風月咧，我可能請個馬夫上，喂，你嗰陣時做馬夫點樣拆帳？俾人拉，俾人嚟拉又點啊？嗰啲咧， 即係俾人 拉咗，拉咗又會點啊？ 唔係喎，唔係嗰陣有一次好耐之前，你咪請個 K K 姐上嚟講鬼故嘅，佢咪做個夜場嗰啲，又揸個巴士。哇，佢講嘢幾好聽啊！其實講真， 其實佢好辛苦啊，因為佢咧點都要諗少助語詞。 係，係啊，佢要講粗口。 講翻佢以前咧做嗰啲嘢嘅時候，即係做佢嗰行啊。佢應該見識咗好多， 等 我哋啊啲凡夫俗子啊，唔會見識到嘅嘢，佢應該講多。 等我。 如果佢個 topic 啱，其實少少粗口可以接受嘅，即係睇到咩 topic 咯，真係噶，講真。 等我解禁先。我話你久唔久有以上對以上內容要家長啊 parental guide 啲。 三角形咁樣嗰個咧， 係啊係，因為佢係有啲粗口，但係可以接受嘅。佢唔係話好恐怖，佢即係佢啲粗口我可以接受嘅。 唔係，我哋就算有個。其實我有時做節目都講粗口，但從來冇人話過，即係我唔會係有鬧唔係有鬧嗰啲咯。 你適當助語先係話，你講翻當時好驚個現場，哇！真係好撚驚啊！即係嗰啲， 唔係即係譬唔係即係譬如你發現一單咁啊咁殘忍嘅殺咗咧， 係啊係啊係啊！ 你而你個老豆咧，好似不聞不問咁，你慶唔慶先講呢啲？ 係啊係啊係啊！ 我大佬 係啊，咪整到而家高登術呢啲咪叫正嗨嗨咯？ 係即係其實我覺得有啲。字粗口都是 OK 的，但你不要句句都是那些生殖器官無啦啦，同埋唔好鬧大眾，真的不要鬧窮人，真的不要鬧窮人，呢個係最興鬧嗰啲網友係窮人嗰啲死窮 L 嗰啲，哇！真係好難接受，呢個真係好難接受。 啲階級鬥爭嚟 嘅，係啊，真係無謂嘅大佬，咁咪窮係窮人佔大多數嘛，大佬啊，咁支持你個台嗰啲都係窮人，你咪大佬比較草根啲又有罪咩？黐線啊，真係！ 你階級你種族歧視無謂，你又何必階級歧視咧？啱唔啱先？大家都係 咁，係啊，係啊， 即 係 同樣係。 但係我哋個節目就可能係呢啲啊，我要引起你啲共鳴，同埋我講翻啲過癮啲嘅嘢。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 我知你個節目一月頭開始係嘛，即係下年係嘛？ 唔係，即係呢個節目一完就接住又係禮拜二，不過可能 一月一號咯，咪 係啦，就會一月一號嚟咩？ 一月一號咪禮拜二咯。 元旦 係啊，你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頂元旦啊，最緊要政治。 跟住就 俾我收到你， 我哋就會十點夜啲，即係我想多啲現場觀眾。夜啲人翻到屋企噶啦嘛， 扯喎嚇， 唔扯嘅。 一節幾耐先？三個字半個鐘啊？ 咩啊？一至十五分鐘，十五分鐘咪個半鐘嘛，六字。 O K， 加油啊！係啊 ，O K， 變咗笠住張被， 即係唔會趕住去講啊啲嘢。 係，咁係。 我又可以翻去退居，翻去做觀眾。 又可以有啲人聽到猛啊，歡迎。 夜期你得閒搭風煙啦，你做風煙咪得咯，打上去。 你可以歡迎啲人就聽到興，我都係咁喎，你老闆。 咁我好啊，風煙可以炒，我可以炒蝦炒蟹啦。 係咯，講錯啦。其實係啊，所以夜期有一次喺個 Facebook 咪鬧你個同事做錯嘢嗰單嘢咧，你咪有啲粗口字，其實我都冇問題，因為我知你好興啊嘛。 係，興嘅時候講就唔同嘅，好開心嘅時候都可以講嘅。 係，即係其實我都會嘅，我興都會難，真係會難契弟。忍不住，即太契弟，啲冇辦法第二個字形容佢，真係 KD 太緊要，大佬 乜界添啊？你哋 咁咧，哇！我哋咧要，因為我哋個 operator 咧，喂，搞都講完未啊？走咯咁。 好啦，唔該大家啦，好啦，晚安啦。 喂，多謝曬位 Amy。 如果我再有鬼故喺呢個月尾前都會打上嚟嘅。 加油啊！等你電話，大家都要嚇爭取爭取兩集啊！ 上集嗰個神婆咧，就今個禮拜。就佢話夾唔到時間嘅，咁唔知佢下個禮拜咧，佢可唔可以上嚟做嘉賓？ 好， 係啦。 好啊，叫佢上嚟做嘉賓。 大家爭取時間啊！我哋嚟緊仲有兩集，快啲打電話入嚟同我哋傾偈啊！ 好啦 ，OK， Good night everyone， 多件衫啊，大家， 拜 拜。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脫髮。我哋推薦韓國 JW 洗護系列。